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全新节目，其实都用全新节目噶啦，因为咧就叫做101快闪。咁啊，咁你见到我啦，我个公仔都唔系叫做101快闪，我叫做点子生意101快闪，但我觉得太长，所以就咁叫101快闪算啦。咁首先喺度啦，就多谢大肥啦，俾翻空间我可以就呢口水佬继续喺度讲嘢。咁多谢 Alex 波做 remix 啦。咁同埋咧就点讲啊？因为之前咧都真系事好忙啊，要准备过嚟美国嘅事情啦。咁大家如果听开以前生意101个都知噶啦，其实我都好想过嚟美国噶啦，咁而家终于实成愿望达成啦，咁亦都系我性格嚟嘅，咁我谂咗我做噶啦，咁我都唔会谂后果噶啦，过咗嚟先算啦。咁啊，或者解释下啦，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同以前有咩唔同咧？咁其实而家呢个咧就叫101快闪，咁顾名思义咧，就即系话会好多嘢都突发性嘅，例如我见到一啲好突发性嘅事发生咗之后咧，我就会可能即刻做，咁啊可能会唔定期咁出现嘅，咁啊多啲留意 subscribe 个星期一度，或者我唔知佢会喺巴打台定系星期一度，咁啊呢交俾啊台主搞掂啦，咁啊都多谢啦，咁啊临飞之前呢，咁其实啊 Tony 啊 ,Johnny 啊 ,Dilbert 啊许留山啊 ,Alex 啊大肥啊咁样都同我食个餐，好丰富好丰富。咁大肥就话喂你好找数喎，咁终于咁啊要找数啦，因为呢唔好找数，其实找数就好惨咁样。我好乐意做嘅，我都开心可以继续开返咪讲啦，因为嚟到呢边呢其实相对啊交际应酬冇咁多嘅，生活慢，节奏慢好多嘅，咁可以咧就慢慢有啲嘢慢慢做，咁啊希望就做好个节目，令到搜集多啲资料啦，咁可以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意上啦、工作上啦，或者呢度嘅美国生活嘅一啲点滴，同香港嘅比较。作为一个活咗喺香港都几十年人咧，咁啊嚟到一个咁嘅地方咧，可以俾我重新思考一下一啲嘢。咁所以咧话明快闪啊，另外就系唔会话系做足一个钟头嘅，会系突然间可能快闪，突然间谂到一个 topic 咧就讲啦。咁有个好处嘅就冇咁大压力，因为以前咧一个礼拜好似哇某一日咧就一定要交稿、交，即系交嗰啲录音咁样啦，咁或者会好麻烦。咁另外之前都试过制作，揾咗个网友一齐录，咁但系发觉个效果咧非常，我觉得我自己一般吓，咁同埋咧嗰个制作咧需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咁所以咧最后尾我都系算啦，都系拿起手嘅自己。只嚟讲，所以点解会有个101快闪呢个咁嘅 idea， 咁都系咁样讲出嚟。咁啊，第一个环节讲完啦，其实呢个环节咧就叫大 M 部平安啦。咁啊，就系、是、我就要话翻俾大家知，究竟而家究竟去边啦？咁其实我嚟咗直谷呢边啦，直谷呢边就系、是、其实就系Silicon Valley 啦，我哋叫做 Silicon。Valley 即系一啲做啲以前就做即系硅呢样嘢，多晶硅呢样嘢，你其实好高级、好劲嘅。咁就 Intel 啦喺度啦，主要都系咁啊。但系而家就唔系噶啦，而家咧呢个多数都系啲软件公司嘅。咁而家我 locate 嘅地方咧就系、是、一个叫 Fremont 嘅地方。Fremont 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三文治楼落少少嘅，如果睇地图嘅话，咁呢个地方犀利啦，就系、是、以前你哋而家手机而家炒到贵一贵嗰个咧 iPhone 10嘅。母公司即 Apple 啦，咁佢喺呢度发源嘅，就跟住先搬咗落去 Cupertino。咁而我呢度咧更加有另一间巨企啦，就系、是、Tesla。咁亦都系我间我自己好中意一个企业。当然啦，讲明先啦。苹果唔系我挚爱嚟嘅，苹果反而我系一个反苹嘅人嚟嘅。咁大家可能大家听开之前我101点嗰个知道啦。咁啊，第日再同你分析下点解要咁做啦，咁啊，或者我咁啦，搵次我去完佢哋总部嗰度探完一次，认认真真去体验一次之后咧，我翻嚟有咩感想同大家讲下。因为佢哋用咗好多好多钱起一个乔佩斯大楼啊，咁我都要去睇下先，即系作为批评一个人，我谂我都要中肯啲， 睇多啲少少先。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呢、這个我叫呢、這个有人叫做直谷啦，其实好多人叫直谷，好多人叫 Bay Area， 即系湾区。湾区呢度咧，即系一个湾弧咗湾形咧，咁有好多大企业嚟，话Facebook 啊，嗰、那个咩啊 ，Twitter 啦 ，Instagram 啊，哇，Cisco 啊，咁。Google 啊，呢全部喺晒呢边噶啦。咁你听到噶啦，其实大部分都系啲软件嚟到美国。我可以同大家讲啦，我系如鱼得水嘅。咁你有听我，我都知噶啦。其实我系做软件嘅。咁嚟到呢度咧，其实就可以咧，就遇到一班即系起码个氛围咧，都系一啲真系全部做软件嘅人。就唔同好似香港咁咧，你打开新聞咧，你见到都话，呢层楼炒几多？嗰、那个咩咩文话，有个叫啱啱有个上市嗰个乜文咁样，咁又话啊几多倍几多倍，咁我自己听落其实好沮丧，沮丧在咩咧？嗰啲我参与，我都唔会参与，老老实实啦，得罪啲讲句，我不俏参与嘅，因为我大家知其实与。听开啊，有时候都讲呢句。听开嘅话，其实我系唔中意炒卖嘅。我自己本身嚟讲，系真系中意做实业，中意做一啲发明啊、创作啊啲咁样。咁所以我对嗰类嘅咧，我冇乜好感。咁啊嚟到呢度咧，咁啊好开心啊！讲个小题外话啦，都唔系题外话。话说有个做房地产嘅一啲二代啦，我又唔敢讲人哋话系因为二世祖，可能佢好掂啦。做嘢好叻咧，咁嗰啲即系第二代咧，就嚟到呢个 Bay Area 啦，一怼个卡片俾人睇，人哋一睇，哦 property 啊，即刻秒到佢爆。我讲嗰啲鬼啊，秒个中国人，即刻即系啲卡片啊，我系咪啊？即系敷衍咗佢，跟住打发咗佢走。呢度咧，如果你系一间细公司都好啦，几蚊型都好啦，一个人喺 garage 咁即系公司都好啦，你只要你有 idea， 呢度嘅人系会尊重你，会听你讲嘢。咁同埋呢相对俾人抄嘅机会呢冇咁高，即係俾人抄嘢机会冇高，因为呢边呢对知识产权同埋对知识呢係有一份尊重喺度。咁所以我咪就过嚟呢边㗎嘛，可以听希望可以大展拳脚。咁迟啲再慢慢同你分析下分享下嗰个生活点滴同埋嗰个即係例如话你都要注意啲咩呀，咁同埋呢度搵工难唔难啊啲咁样。所以呢今日咧就同大家先分享一啲生活小嘅点滴啦。咁啊，首先咧，嗱嚟到呢度咧，好多人都听过讲过咧，就话美国冇车会死人。OK， 咁我真系可以同你讲咧，其实真嘅。但系我哋细个成日都话，听到啲长辈话喺美国啊，你冇车啊，你会好似冇一只脚咁噶。咁系噶，咁始终香港咧落街咧买嘢好方便。呢度咧，你真系要揸车出去买嘅，你买好多翻嚟，呢个事实上系嘅。咁但系其实而我而家讲紧湾区个地方咧，已经系方便噶啦。咁你揸车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已经揾到个超市啊、便利店啊，买到嘢啦。咁但系我咁可以咁同你讲啦，其实呢啲生活嘅习惯问题嘅啫。调翻转头，你叫我。响一个咁挤拥嘅地方，嗱，我都见到新闻啦。前几日话有个女仔旅游游客嚟嘅，嚟到香港，响个企响个个交通灯嗰度，俾架单巴士碌过咗一脚，好恐怖。可想而知香港系几咁多人。调翻转你嚟到呢度咧，多见树木少见人，咁其实会某程度上令到个人咧系减压咗嘅。咁同埋呢度第日再同大家再详细深入啲分析下，讲下呢个房楼价啦啲咩。咁呢度大约咁讲俾你知，呢度你真係有希望同埋 affordable。只要你攞到一个叫社会保障 number 啦，社保 number 啦，即係 social number 啦。咁另外就係话如果你有入息嘅话，有人工有打工嘅话，咁即系如果有公司喺度请你嘅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 social number 啦，同埋一个叫 EDA 嘅一个 number 啦。咁跟住你有人工嘅话，其实你买楼啊，造成咧，你做得一两年嘢咧，咁其实你已经有够首期咧，或者可以买一啲好平嘅楼。 咁呢度咧，你话如果你话买一个简单啲讲啦，买一个千二尺、900尺啦，唔好话一千尺啦，好嘛？一千尺嘅，我啲叫 condo 啦，即系有啲叫排屋啦。咁啊，冇乜巴闭噶，唔系巴闭嘅呢度，包埋车位俾你啲咁咧，包埋一两个车位俾你咧。咁呢度咧，如果你区啦，唔好搵啲咁疯狂炒区嘅话咧，咁其实咧，讲紧系300多万都有啦。咁你如果你去美国中部呢 ,20 万美金即係86万嘅呢，你俾两成首期，如果86万首嘅话呢，即係俾32万首期呢，你就已经买到一个 house 嘅喺中部嗰啲地方。咁如果我哋而家讲緊 Bay Area 呢度呢，即係三藩市呢边呢，已经系疯狂地贵㗎啦。喺美国呢，除咗曼克顿区、纽约嘅曼克顿区呢，就数到呢度㗎啦，系超级贵。但呢就点讲呀，起码呢度讲到咁贵嘅话，你要搵啲相对嚟讲唔好当炒嘅地方，啲名校网嘅话呢，咁其实讲緊都系300多万嘅啫。即係都叫有啲希望係咪，比 20% 首期，你讲緊都系60多万首期，绝对系即係唔会有好似香港咁呢，你系冇希望。咁所以呢，有阵时呢，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冇希望嘅话，其实心情都冇咁好，系咪？咁嗱，讲翻车先啦吓。咁呢度咧，车又更平添，但系咧养车咧会有点讲咧？泊位就唔需要担心噶啦，任何地方都泊得，只要系唔好话一啲，即系不除咗三藩市啦，三藩市有人泊车嘅。咁你话依去到我哋呢啲地方咧，周街泊得噶啦，除非你话遇到啲个两个嗰、那个路边嗰度红色啊、黄色啊、白色啊啲咁样，白色就拍得嘅，临时停一停都得嘅。咁最好就冇色嗰啲，冇色就拍得噶啦。黄色好似校巴，我唔记得咗，我仲未熟习。咁同埋呢度考牌都唔系太难啦。咁啊，其实只要系背熟50条，咁跟住考之后，咁如果你香港有牌嘅话咧，咁你其实你揸开车嘅话，你呢度考唔难，因为啲路比较阔啦。咁同埋呢度开车嘅人咧，礼貌好好嘅嗱。我有一个比较啦，中大陆又好，我咪生活，我喺大陆又生活过，喺而家美国生活啦。咁之前都嚟美国好多次噶啦。咁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啦。咁好简单一个例子嘅啫。如果有眼灯嚟话，你过马路啊，咁如果即系我想讲我对人乘车嗰个之间嘅互动同埋个态度，驾驶者嘅态度点啦？喺香港嘅话咧，首先，就是话如果你的车要转右或者转左都好啦，如果红灯的话你不转得的，但是这里呢其实只要是没有人没有车的话呢，你是可以过的。而其实大陆都是的，其实跟美国一样的，大陆都是，如果你没有人的话呢，是转右呢是没有问题，因为左上右落啦，在右边转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ok,当然要睇下冇车啦，吓冇车冇人你觉得嘅。当然有例外啦，如果有个牌写住话你唔可以，即係如果系红灯嘅话你唔转嘅话呢就冇。咁但大部分呢都系可以转右嘅，即係红灯都准转。咁而大陆其实一样嘅啫。咁但係呢我响上高呢就从来冇车会让过你嘅。因为呢上高呢系行人系地底嚟嘅。而呢度嘅话呢行人系 first priority 嘅。即係优先嘅。仲有呢就话例如话你由一个停车场出嚟嘅话，如果你未行得出去架车嘅话，架车未驶得出去有车被 block 住嘅话呢，你系唔可以挡住条路嘅。行人系如果你行过呢系可以秒你。咁当然啦，呢度呢其实呢香港已经系㗎啦，我话就话个安呢，即系嗰个喇叭呢，我諗我都封咗，我諗都几年㗎啦，冇感觉。呢度當然更加唔會咁。呢度響安呢係極冇禮貌嘅。咁可能前面即係隨時有個人攞支槍出嚟射你嗰時，即係係極不正，不即係好 emergency 先會咁嘅啫。當然同大陸啊，你話如果你上到去深圳啊或者二線嘅地方呢，因為一線深圳呢而家都唔俾咁㗎啦。咁但係呢即係上海都唔俾㗎啦。但係呢其實唔係㗎。你去一啲嚟話寶山啊，即係講緊上海啊，你去到對浦東遠少少嘅話呢，啲安起返㗎你又係。即係但係呢度呢就全部都係啲友仔係好自律地係唔響。咁另外講返油價啦，嗱呢度啲油價呢就真係平到你唔深信嘅。咁咩呢，咁唔信㗎，即係例如咩呢，佢哋呢度呢平均我呢幾日啦見到有一大概3元一加侖。咁俾返少少數字你啦，除返開由加侖轉返升，再由美金轉返呢，就大約6.1一公升，包埋税包晒成㗎啦。咁 呢只当然系最渣嗰只啦，但系佢所讲最渣嘅咧，其实都一般系够渣噶啦。即系一般你话香港，如果你揸系揸一啲无缘，系普通无缘嘅话咧，就系、是、呢个价啦。咁佢有缘嘅讲都系3.2-3.3到嘅啫，即系美金。咁而我计落去咧，就嗱，如6.1，头先讲6.1点计咧，即系话如果100公里，你系讲一公里系走紧一公里系用咗一升油嘅话咧，即系为咗6毫子一公里。咁再者就话，如果你嗰架车系嚟到呢度咧，咁有可能咧系讲紧你如果你揸紧架hybrid 嘅，即系或者即系啲混能车，或者未讲 plug in 先啦。咁呢个 hybrid 嘅话咧，就大约你系3毫子至2毫子一公里。讲开 hybrid 咧，呢度咧系非常流行。而车种啊，绝对多到你唔相信嘅。同埋卖车个价咧系超平，咁同埋咧呢度咧系唔兴买断架车嘅，好多人咧系中意 leasing 即系租车，咁啊点咧？就系 down payment 咧，甚至乎如果你买嗰架车嚟运能嘅话咧，加州政府系有补贴嘅，佢唔似香港个扑街冚家产政府咁样，就点咧 Tesla 嗰啲或者 hybrid 嗰啲系而家已经冇补贴噶啦，咁我唔知道香港冚家产政府咧系想做乜嘢，你系咪想真系？即系污染晒你先开心咯。咁而呢度咧，加州政府咧系会资助你嘅，仲有对呢啲咁嘅车咧有好多优惠嘅，包括咩咧？除咗美国咧公路咧有一个最左边嗰条线，即系最快嗰条线咧，有一個叫 carpooling 系咩咧？即系话上班时间或者某啲指定时间咧，或者落班时间咧，就只系有啲车特准嘅车先有用嘅啫。例如咩咧？两个人以上。另外呢就而家呢包括埋 hybrid 啦电车啦我哋叫 EV 啦。其实电车即係涉及到即係再生能源呢分四种啦可以话。咁加州我已经见到四种啦。一种就 hybrid 啦即係话而家两街见到啦 Prius 啊嗰啲嗰类咪 hybrid 啦。另外一种呢就叫 plug-in。plug-in 呢就係话例如话你揸咗入咗油之后呢你係可以插电之后呢其实可以行到大约30个 mile, 即係大约50公里到嘅路程嘅。咁你会计一计囉你返工时候嗰啲咁够啊。如果冇油冇电嘅话呢就行返油嘅。咁呢个系几个 solution。咁另外一种呢就叫做EV 啦纯电车。咁即係 Tesla 嗰类啦咁啊同埋呢度唔止一个牌子㗎好多品牌都有 EV 㗎啦已经。另外一种呢就比较独步啲嘅好似係 Honda 先至有暂时啦我见到嘅就嗰、是、隻叫做hydrogen 嘅嗰啲叫咩呀哎呀死啦唔记得咗啦氢气车即係入氢气嘅由氢气将佢转为呢个电能。去做咩嘅？咁好處係咩咧？咁其實呢度嘅 EV 即係電車咧，咁同香港碰到嘅問題一樣啦，就係、是、差電。OK， 其實都唔夠嘅。咁同埋即係差電個地方，咁同埋都差電一次都要幾耐噶嘛。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如果你講緊係嗰個頭先我講氫氣車咧，有個好處就係話佢入氫氣咧好快，不過又唔好處就係話冇乜氫氣站嘅。都暂时都仲系少嘅，都仲系少嘅。咁所以呢个就车种方面啦。咁车价啦，车价真系嗱，又俾个 reference 你啦。因为我其实就啱啱到步，咁啊变咗啦，我就唔想买啲咁靓嘅车住啦。咁啊，同埋咧呢度嘅人揸车咧，其实除咗中国人同印度人之外咧。其实人哋外国人揸车好低调，好低调，有钱都唔会买贵车嘅。咁咧就第一，我当然冇钱啦。咁啊，兼且啱初嚟报到咧，就唔想买贵车。俾少 reference 你啊，啱啱我买咗架车就系 Ford 嘅 Fiesta， Ford Fiesta 呢度系啲入门版嚟嘅。咁啊，唔知点六定点四点六，好似 anyway， 蓝牙乜都齐晒噶啦。咁啊，2016年二手车。我啱啱俾咗钱噶啦，就$8,100，864，大约6,300到啦，即系港纸。咁行咗42,000 mile， 咁啊即系60,000公里度。咁又一个租车嚟嘅，之前系租车嚟嘅，所以特别平。咁我今日揸咗呢一两日揸咗之后，都发觉冇乜特别，系都几新得几恐怖。你谂下2016年嘅车，咁而家你讲紧系卖6,000-6,000几蚊，咁啊。超平，新车俾 reference 你啊！嗱，福特我讲福特啦，咁啊，福特有一只叫做野马， 咩佢叫 Mustaine 咁叫乜？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啊？冇睇翻。OK， 咁嗰只咧就有一只，如果系啲 3.6 公升咧，讲紧系20,000 美金。OK， 廿松啲万啦，咁啊已经出到街，系咪恐怖咧 ？Corolla 买唔到啊！好啦，咁另外一个大热门啦，俾多一个你讲完啦吓，就系嗰个Honda 嘅Civic 有尾版，即系佢哋叫 sedan 嗰个版本啦，即系有尾嘅，唔系斩尾嗰啲咧。咁如果一架2,200cc 嘅咧，琴日咧佢已经 offer 到我咩咧？包埋牌费，包埋税，系20,000美金出门口，即系160,000嗱。咁啊，基本版啦，当然系，即系如果再靓啲嘅，可能会系25,000到已经出到街噶啦，有天窗、皮座、蓝牙、navigator 啊、后镜啊、电镜啊，两边侧镜有个 camera 啊，咁样系咪好平咧？咁但系咧呢度咧就另外一啲嘢会贵翻嘅，咁啊有机会再同佢分享啦。咁就系税啦，咁啊仲有嗰、那个保险。食住嗰度呢，咁我今日轻轻讲下啦，咁啊食啊咁方面呢，就如果你食一啲中型嘅嘢呢，咁其实係平过香港㗎。昨晚先食咗个餐20,000两个人，有 main course， 有沙律，有 appetizer 咁样，咁啊係唔包飲嘢㗎嘛，咁其实20,000美金咁啊两个人饱饱㗎啦。咁啊其余就话茶餐厅啊啲咁样乜都有㗎啦，越南嘢啊呢度其实全部都有㗎啦。落到去唐人街就会有埋烧鹅啊啲咁样，买烧鸭啊啲咁嘅奶茶都有埋㗎啦。咁所以其实落到嗰边根本就係全部讲晒中文都得㗎。又广东话添，仲要系。唔知点解今次啊。咁啦，车咁啊，大约咁啊，讲咁多啦，咁唔讲点滴啦，因为快闪都唔想讲太耐。Anyway， 嗱，咁最后一个咧，就想同第三点咧，同大家分享咧，就话喺网度揾到一个 figure 咧，咁都几有趣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下，就系咩咧？十大难请嘅工种。OK， 咁啊，第十位啦，第一个就系咩咧？第十位咧就系货车司机 truck driver， 佢写就系。咁咧，佢大約咧個中位數咧就40K。咁我嗱，因為呢個今次咧，我發覺咧佢啲人工咧就偏低嘅，因為咧其實咧美國中部、東部同西岸咧，其實嗰個人工係真係差好遠好遠嘅。咁例如話，依家我有一啲嗱，指貨車司機可以收幾錢我唔知道，但係咧其他啲工種喺呢度咧，我大約可以俾啲 figure 你睇。咁樣跟講到啲職業嗰啲同人講，佢呢度咧就話俾你知咧，40,000年薪。40,000年薪我就觉得有啲偏低嘅。以而家嗰个美国生活指数呢，咁40,000呢係唔够，理论上係唔够生活。即係如果以佢话难请人嘅话，个工种冇可能收到呢个价钱嘅。OK， 咁跟住嗰个呢就第九位啦，就係、是、嗰、那个General and Operation Manager， 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啲我哋叫营运经理啦，即係可能某啲公司佢需要啲經理，咁呢個大咧就係100,000年薪，咁但係即係78,000年薪。嗱，美國講開100,000美金年薪呢個數字咧，咁講少少大家 idea。喺呢度嘅話咧，如果你係一個四人家庭，你得100,000嘅話咧，喺美國咧已經算係一個叫做低收入家庭，你可以攞到啲叫白卡嘅嘢㗎喇。咁白卡做咩呢？其实白卡呢就係要嚟俾你要嚟做一啲生活保障嘅。咁你可以嚟话睇医生唔使钱啊，可能有好多咁嘅优惠俾你㗎喇。OK， 呢度都有廉租屋㗎。咁啊啲廉租係靓到你唔相信嘅。Anyway， 我呢区就。好，第三位呢第八位啦，就係数 data scientist， 即系其实即系一啲数据嘅科学家，因为其实呢度啲数据呢度啲尤其是呢边美即系西岸呢边咧，尤其是我哋湾区呢边咧，如果请呢啲人咧系好值钱嘅，因为其实资料咧攞咗翻嚟之后一堆咧，其实冇意思噶嘛，一定要有啲专家点去分析呢啲。而家成日你听嗰啲咩大数据分析咧，其实就系要呢啲人去解读呢啲咁嘅数字。行为究竟是什么呢？就是这班人。咁当然啦，佢做其他人做嘢啦。好，第七位就係注册护士。注册护士呢，咁不嬲呢都要 人工要即係呢度其實要人做嘢嘅嘢呢好值錢嘅。咁啊係六萬八蚊美金一個月做一年 ,sorry, 一年等先啦六萬八乘七八係大約係53萬到即係平均一個月40000多元啦。咁補充返呢剛才嗰個數據嘅科學家呢就係13萬年薪。我點解成日講我100呢因為我其實130K 嗰啲咁寫嘅就13萬美金咁即係100多萬年薪。其實我話俾你知喺灣區呢度肯定唔止。講少少數字啦我有個朋友個女呢就我都講咗啦畢業。我去年做節目嗰陣時候兩年呢就講佢已經係唔知係講緊係13萬佢 entry 一入做嗰陣時呢就唔知13萬年薪咁跟住呢就升到呢就加到17萬年薪咁而家呢啱最近同佢傾開偈呢佢已經係升到接近20萬年薪㗎啦咁所以呢度嘅 programmer 呢係或者做啲 data 嘅人呢好值錢好啦 ,software engineer 第六位啦咁第六位咁其實呢個數位有啲我覺得虛報10萬年薪是不止的当然。那至于首先所讲啦 ,programmer 一个人是10萬做因为他拉匀埋中部啊或者东岸。东岸那边呢其实主要都是做金融啊所以呢可能对这个咁嘅请呢啲咁嘅 programmer 呢冇咁热诚冇咁热衷。咁我哋有个笑话嘅就话如果喺东岸你想搵一个着阿玛尼啊揸架林姆坚尼啊同你会去饮 cocktail party 嘅咁你去东岸啦你搵到呢啲搵男朋友去嗰边。但如果搵老公呢唔该你过嚟西岸啦。咁好多呢着啲可能会着件 Apple T-shirt 啦或者着件着开 forum 送俾你嘅 T-shirt 嗰啲咁嘅宅男呢就会呢度但佢会同你挽手去买餸就系呢边嘅工程师就会做到呢样嘢啦。OK, 第五睇下先系咪第五系计唔数啦跟住就系咪19876。好第五位就系医疗服务经理咁95000年薪咁亦都系肯定唔啱㗎啦。咁俾少少 idea 你啦咁你如果做一个药剂师呢呢度大约系70元美金一个钟咁一日做8小时咁你咪计咗咁又要我又要揿我个小宇宙啦。70元美金乘700咁大约系546元即系550元一个钟咁如果你返8小时嘅话即系几千蚊。咁如果你乘开嘅话即系一个月可能会有80000元到人工到啦。因为呢度呢其实而家呢医疗啊嗰啲呢系好注重嘅。咁健康啊食品啊啲咁呢度绝对有得做。不过 anyway, 真系要你件产品系好囉。Okay, 第四位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is, 即系话一啲保安系统保安资料保安嘅分析员。佢喺呢個90000元，咁啊，肯定唔係呢個數啲，又係講翻啦。咁呢個平均啊，全美國個中位數嚟嘅，但係亦都係難請嘅，因為呢類人係少極少有嘅。好，跟住第三位三頭三名啦，就係呢個financial advisor， 咁就係一啲金融advisor 即係顧問啦。咁但係咁樣你成日聽到香港啲朋友啊 AIA 咁對張卡片俾你一見到咦我國咩國衛保險嘅俾你對埋嚟都係個話自己係金融 advisor 或者 consultant 咁樣。咁當然啦呢度好多呢係唔係好多全部都係基本上要考讀大學啊可能讀 finance 啊咁先至可以做到嘅。咁90000元年薪亦都係應該唔信㗎啦。好第二位呢、这个都我所估到嘅就是物理治疗师啦。物理治疗师呢咁就84000元。咁因为呢度呢好多人呢例如话成日做嘢呢脊椎啊呢咁样呢会有损。咁所以84000元。咁一般般啦咁不过我都相信应该唔止呢个数嘅。因为日嗰个拉低咗啫。好啦第一位啦咁最低人工嗰个啦。咁22000元美金。年薪冇可能啊！呢、這个我都唔好明白，但系呢个好权威嘅呢个 documentary 系唔系 ？sorry 呢个 article 系好权威嘅一个机构出嚟嘅。咁第一位咩咧？就系家务助理啦。咁即系 或者叫健康家务健康助理啦，即系你话你啲老人家帮下佢出去入出入啊，咁其实一定唔止。咁呢度我唔记得咗，就算你帮人哋凑仔都好啦，或者帮人哋凑狗都好啦，咁呢度都唔止呢个数嘅。不如你下次有数字话俾大家知，因为我唔记得咗个数字啦。咁啊，而呢个系第一最大嘅。咁啊，咁今日嘅。咁你啱啱有人拍门啦，咁啊即係话我九钟食饭啦，咁啊今日第一集嘅快闪101到呢度啦，咁希望迟啲再可以同大家继续，如果见到有啲咩特别嘢嘅话，我就会同大家即时做个快闪。OK， 拜拜。